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3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 再来关注现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科惠桥路段有事故，请候车注意避让。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以及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进城方向车多。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海淀区报告一名来京人员核酸阳性，轨迹涉及3区。 京津冀3D热点，北京新一轮树币活动开启，坐地铁、快递、购书都有大优惠。 天津将每年开通一条铁路线。 河北沧州盐山县探索银耳家庭智能车间项目致富机制。 国际电讯，南非日增新冠确诊病例增加近1倍。 奥密克戎毒株首现法国本土，下月恐成主流。 文体方面的消息，国际滑联宣布取消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 北京市文旅局发布100家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名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国内的疫情。昨天北京市朝阳区接报海淀区发现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人员，其部分行程轨迹涉及朝阳区。接报后，朝阳区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嘉禾嘉美实力核电实施临时管控，正在进行人员核酸检测和点位环境采样。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请11月29号以来活动轨迹与下列点位和时间有交集重合的人员，立即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工作单位、居住酒店报告，或者拨打朝阳疾控部门热线电话8778-9709报告。 在这里也向大家公布一下具体情况。11月29号下午3:04到下午的6:49，在嘉禾嘉美 C 座一层女卫生间；11月29号下午3:04至下午6:49，嘉禾嘉美 C 座二层；11月29号下午6:50到30号下午3:49，嘉禾嘉美 C 座一层女卫生间。 此外，11月29号下午3:04到下午的6:49，到过嘉禾嘉美 C 座其他楼层的人员不必向社区报备，需在当天核满7天时进行2次核酸检测，并自行开展14天健康监测。期间出现感冒样的症状，必须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并告知流行病学史。 北京海淀区疾控中心昨晚通报，昨天北京海淀区一名哈尔滨市来京人员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其在京轨迹涉及大兴、朝阳等地。目前这一人员在海淀的住所昆玉府东区已采取管控措施，相关区域人员启动核酸检测。 经初步调查，这一阳性人员常住哈尔滨市，11月26号与哈尔滨市确诊病例在密闭空间有接触，11月28号乘坐 CZ6268 航班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到达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京暂住地为海淀区昆玉府东区的7号楼，期间涉及在京行程轨迹如下。 11月28号晚上9:40到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后乘私家车到京在京住所。晚上10:42左右，在昆玉府9号楼底商多点超市购物，之后返回住所，未有外出。 11月29号下午1点左右，乘私家车到达朝阳区十里河灯具城，在2楼看灯具，期间上过一次1楼的洗手间。下午4点左右开车返回住所后，未外出。 11月30号全天未外出。12月1号接到哈尔滨市疾控人员提醒需要核酸检测的电话之后，下午使用百度网约车到海淀首体南路6号有喜医学检验中心进行核酸检测，后乘坐网约车返回住所，之后未外出。 记者昨天从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12月2号的17时，上海市新增2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上海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牡丹路186弄小区升为中风险地区。截至目前，上海共有4个中风险地区。 11月25号，上海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锦绣路1650弄香梅花园17小区。浦东新区三林镇海洋路1080弄香樟苑小区，青浦区照相镇叶文路189弄西郊锦庐小区3地升为中风险地区。 12月2号，上海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接上级部门协查通知，根据国家和上海市疫情防控要求，这一院严格落实相关人员及环境筛查，即刻起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 昨天下午2点，陕西咸阳市报告一例境外输入关联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段某某，女，36岁，现居住在陕西咸阳市渭城区，是12月1号发布的境外归国隔离期满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二人是夫妻关系。11月30号被集中隔离，当天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昨天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过市级专家组会诊，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目前在咸阳市传染病院隔离治疗。这一病例详细情况由咸阳市发布。 另外，经过陕西省疾控中心对12月1号发布的境外归国隔离期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刘某某的标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结果为德尔塔变异株感染，目前已将测序结果上报中国疾控中心进一步分析。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昨天0点到12点，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4例。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昨天晚间，北京疫俏神州宣布，为支持全球科研抗疫，经过紧急启动研发，仅用6天时间就完成了从分子构建到细胞培养、蛋白纯化、质量检定等一系列工作，于12月1号成功生产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RBD 蛋白试剂，并第一时间提供给相关机构开展研究。 疫俏神州表示，目前这个蛋白试剂已上线对全球销售，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其他蛋白和抗体试剂也将陆续发布。目前科研人员最关注的是奥密克戎刺突蛋白的突变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记者了解到，刺突蛋白是新冠病毒与人体表面受体 ACE2 结合的关键部分，已经开发或在研的大部分新冠疫苗及中和抗体基本以刺突蛋白为靶点，因此刺突蛋白的突变可能会影响病毒感染细胞和传播的能力，其对各种药物、疫苗治疗和预防效果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系统研究。 目前疫俏神州的新冠病毒相关蛋白试剂库产品数量已经接近300种，涵盖全部 VOC、VOI 重要变异株在内的30多种毒株。目前全球科研人员使用疫俏生物试剂累计发表新冠研究文章已经超过700篇。 近日，一些国家出现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要求各国加强监测与测序工作。截至目前，我国除香港地区外，其他省市尚未发现这个变异株的输入。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研判认为，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仍然有效。研究人员正在密切跟踪分析其传播风险以及对现有疫苗和药物的影响。 关于此次的新变异株有哪些新特点，会产生多大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介绍说，奥密克戎变异株同时具有前四个需要关注的变异株一些重要氨基酸突变位点，包括细胞受体亲和力、病毒复制能力和免疫逃逸能力增强的位点。 许文波说，这提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潜在传播力明显增强。不过截至目前，全球尚无该变异株的传播力、致病力和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数据，预计还需要数周时间来做进一步的研判。 那当前疫苗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是否依然有效？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国际卫生界当前仍无法给出一个准确回答。但国外有研究人员根据已有的信息预计，现有疫苗对预防住院和重症仍有高效力。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表示，戴口罩仍然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同样适用。此外，还要勤洗手，做好室内通风，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并且减少非必要出入境。 北京疾病防控中心近日提醒老年人应该尽快尽早接种新冠疫苗。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全球公认的预防个人感染的有效手段之一，特别对降低重症、危重症有很好的保护。因此，本着应接尽接、应快尽快的原则，全社会都要鼓励和支持老年人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不少的老年朋友认为自己不经常出门，所以呢不会感染新冠病毒。老年人常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基础疾病，免疫力呢相对较弱，因此老年人群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其实是更大的，感染后转为重症、危重症的比例更高。专家强烈建议老年人不仅要尽快接种全程两剂疫苗，还要在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六个月后及时进行加强免疫，以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继续查看。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社会民生方面的消息。今天北京市将启动新一轮精彩惠民生数字嘉年华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记者昨天从参与活动的各大银行处了解到，这次活动围绕惠民出行、惠民生活、惠民文化等主题，推出了优惠乘坐地铁、寄送快递和折扣购书等多重好礼。活动之间没有排他性，每名消费者可以同时参与一项或多项活动。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根据官方公告，新一轮试点活动聚焦公交、地铁、超市、洗衣、邮寄、书店等日常生活中常见小额高频支付场景，通过红包、优惠券、满减等方式开展数字人民币应用测试，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数字人民币支付优惠。公众可以通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的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记者查询发现，这次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继续推出优惠乘坐地铁活动，最高可以节省60元，乘客可以在一通行 APP 购买一张月卡与三张周卡，使用数字人民币结算票款时，月卡或周卡可以抵扣1元钱。活动乘车范围覆盖全部24条地铁运营路线以及4条市郊铁路。精彩惠民生数字嘉年华北京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是数字人民币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测试。北京市将继续在保障北京冬奥会金融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围绕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要、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货币与支付体系运行效率的目标，持续稳妥有序组织数字人民币测试和应用推广，提升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功能，构建完善良好的数字人民币研发生态环境。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一年多以来，居民自主分类意识稳步提高。北京市城管委昨天通报，居民正确投放率从今年的6月79%上升到了11月的89%，近半年生活垃圾分类群众举报量环比下降了23%。 据了解，今年11月，全市生活垃圾日均清运量2.2万吨，与去年日均清运量相比上升了0.15%。 其中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为3740吨，分出率约19%，可回收物回收量日均近6000吨，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7.5%。 从今年六月全市启动第一轮次的城管执法进社区至今，城管执法部门累计检查小区村5.96万个，情况良好的小区占比87%，针对个人不分类投放违法行为警告约2.4万起，罚款4781起。 昨天，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征求意见、优化调整政策措施共55处，目录指出核心区、城四区、城市副中心层面禁止新设立或迁入冷藏车、集装箱、大型货物运输业户车辆。 目录修订重点强化生态环保和安全管理，助力北京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北京全市层面禁止新增火力发电、热电联产，其中保障城市应急备用和调峰基本运行除外。全市层面禁止新增燃气独立供暖系统、不具备可再生能源供暖条件的除外。 同时，核心区、城四区、城市副中心层面禁止新设立或迁入冷藏车、集装箱、大型货物运输业户车辆等。制造业相关措施中，增加对氢能、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配套制造等细分支持。 核心区、城四区、城市副中心快递服务管理措施中，对智能快件箱和快递服务站运营企业予以支持。在北京全市层面继续禁止新建和扩建未列入相关规划的物流仓储设施的同时，将符合相关规划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物流配送节点和末端配送网点等予以除外。 河北省保定市探索国有资产处置新模式，对不再具有使用价值的国有资产以网络竞价的模式进行处置，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了新途径。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1月10日，保定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吴磊老师拿到了河北产权市场有限公司出具的动态报价结果通知单。通知单显示，这所学校的一批报废资产，如学生实训设备、食堂设备、办公设备等，由徐水区某废旧金属回收公司以15000多元的价格竞得。吴磊告诉记者，这批设备经过学校同意，市财政局批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受理后，委托河北产权市场有限公司以1元的起始价格在网上以竞价方式处置。 网上上面有我们发的那个照片，价高者得，他网上报的人多，价他肯定会要高，自己感觉这个价钱，我觉得反正是比以前要给的要高。 国有资产处置以前一般是由本地招标少数的入围企业参与竞标，网络竞价后，全国各地的企业均可参与竞价，进一步增加了透明度和公开性，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源资产科科长刘泽坤： 网络竞价是保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方式、提高处置效益的具体措施，使原来无人问津的一堆废铜烂铁变成了一笔处置收入，有利于减少国有资产的损失，是一个切合实际、规范高效处置国有报废资产的新途径。 河北沧州盐山县探索银耳家庭智能车间项目致富机制，带动更多农民发展食用菌产业，实现增收致富奔小康。一起来听河北省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走进盐山县薛塘村张俊英家的银耳车间，一朵朵形似菊花的银耳正在营养菌棒上盛开，颤颤巍巍，摇曳生姿。张俊英说，他家有一间闲置房，就在大队干部的推荐下开始种植银耳。 这个种地也没有多大收入，可种银耳呢，每个月呢能给咱3900块钱，到采摘的时候呢还能割点劳。 张俊英所说的生产鲜银耳的企业，就是沧州福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河北恩济集团，是我国北方首家智能化银耳生产企业。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盐山县引进河北恩济集团探索建立的银耳家庭智能车间项目，按照工厂化培育模式，大力发展食用菌银耳产业，采用企业加农户机制，一个农户提供3间平房，个人投入10000元，实现年收益40000元，由河北恩济公司统一提供菌种、技术和设备，统一回收银耳产品。 这一项目的实施不仅带动了农民学习先进技术，从事食用菌生产，而且推动了88个脱贫村参与分红，有效实现了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前银耳智能家庭车间项目已经在盐山县西塘村推广开来，有20户家庭与该项目签订了协议。 再来关注文化教育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北京高校学习宣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师生宣讲团宣讲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10名来自首都各高校的思政课教师和博士研究生通过多样视角和详实案例对全会精神进行深刻阐释。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随行的新华社记者把这一刻记录了下来，于是就有了这一张我送新人过大山的照片。 北京工商大学思政课教师张彦琛选取了许多历史上的照片，诠释了党坚持人民至上、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 通过这种影像或者是照片的还原，把同学们带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对于同学们来说，生长在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加需要珍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的不易，把自己的理想融入到社会的发展之中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史旭分享了自己家乡延安的变化。 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窑洞里，当时呢生活的条件不是很好，如今沿的山变绿了，水变清了，人民变得富有了，因为我们口袋里的票子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底气，让我们安居乐业，我们就会发自内心的去歌颂党和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它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因为我发现了它成功的密码就是人民至上。 这次报告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宣教处江南说， 可以说是以小切口来呈现大图景，解读大道理，从而更好地把理论的深度、情感的温度还有育人的效度结合起来。那么下一步呢，宣讲团将依托网络平台录制推出系列的宣讲微视频，同时呢我们还将深入各级各类学校和社区街道开展分众化互动化演讲，为推动全会精神在京华大地形成生动实践贡献教育力量。 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了关于10所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废止并注销的公告。北京民族大学、北京东方大学、北京新华大学等10所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到期后未依法予以延续。根据规定，这10所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自公告之日起废止并注销。自办学许可证注销之日起，各校应依法完成清算注销手续。 今天在第30个国际残疾人日到来前夕，由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和中国日报网共同打造的北京残疾人海外社交媒体账号正式开通上线，这也是全国第一家地方残联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的正式上线。 北京市残联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由北京残疾人脸书英文专业和北京残疾人推特英文专业组成，围绕介绍北京残疾人事业动态、讲好北京残疾人故事为主脉络展开，实现传递信息、舆论引导、提供服务、监测舆情四项功能。账号将重点关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设冬残奥新闻、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冬残奥百科、冬残奥会无障碍环境建设、精彩视频、冬残奥会项目等多个栏目，通过图文、海报、视频等多种形式分享冰雪运动的乐趣，普及冰雪运动知识，弘扬残奥会理念，展现残疾奥运运动员的风采。 此外，账号还将积极同中国残联、北京冬奥组委、联合国等机构的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展开互动，转发、点赞、评论相关内容，回答读者的提问和留言，不断提升账号的互动性和社交性，向世界展现中国残疾人的风采。 目前，京滨、京唐两条铁路正在进行铺轨工作，预计明年具备通车条件。金星铁路所有的征迁项目已经完成，预计后年建成通车。与此同时，天津市玉郊铁路也在加快进度，金京线目前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期间，天津将每年开通一条铁路线。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支付行业的互联互通进入加速期，支付宝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消息，在开放共享和安全有序的原则下，支付宝与中国银联携手加速推进互联互通。目前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全国范围实现收款码扫码互认。 同时，支付宝与中国银联推动完成了工行、建行、中行、交行、招行、中信、广发银行、咪配等28家银行和机构的开放合作。也就是说，用户现在可以通过各银行、云闪付及其他机构的 APP 扫描支付宝收款码实现支付。 自12月10号起，电子驾驶证将在全国全面推行，提供在线亮证服务。在这之前，驾驶证电子化已覆盖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200个城市，5000多万名驾驶人领取了电子驾驶证。在前期试点和分批推广应用基础上，公安部部署全国全面推广应用电子驾驶证。 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放，与纸质驾驶证同等效力，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可以在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可以拓展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此外，按照统一部署，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交管12123 APP 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等公安交管便利措施也将同步在全国推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透露，为发挥中国空间站的综合效益，中国首个太空科普教育品牌天宫课堂即将正式推出。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将于近日面向全球进行直播。 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也是重要的太空科普教育基地，蕴含着得天独厚的丰富教育资源，对激发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弘扬科学精神、热爱航天事业具有特殊优势。2013年6月20号，航天员王亚平在聂海胜、张晓光协助下进行了首次太空授课，全国6000余万名中小学生观看授课直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一代人心中播下了追逐航天梦想的种子。神舟13号航天员乘坐进驻空间站组合体后，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充满了期待。 12月1号上午，经网络曝光和相关部门约谈，加拿大俄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执行退换货政策，全力保护消费者权益。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售卖的产品可以退货退款。然而，这条紧急改口的声明似乎只是加拿大俄的文字游戏。 声明发布后，上海市消保委发文称，已经约谈了加拿大俄公司，派外部律师、高级客户体验经理和国金门店店长参加了本次约谈会。参会人员所表示的公司退换货流程与消费者反映的实际情况多有出入。上海市消保委要求加拿大俄在昨天中午前提交更换条款的正式说明。 此外，加拿大俄参会人员确认，在加拿大俄全球官网上表述退换货条款为30日无理由退换，但这一条款不适用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条款。 此后，媒体还分别致电了徐汇区淮海中路999号加拿大俄环贸 IAPM 商场店、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加拿大俄 IFC 国金商场店，询问退货事宜。工作人员均答复称，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后14天内，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可将商品带回至门店，由工作人员协助处理退换货事宜。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 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 环保知行合一，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号17时51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46824例，达到2,686,6050例，死亡病例增加8475例，达到524,519例。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1号数据显示，南非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8561例，比前一天增加了近一倍。南非传染病学家莱塞尔斯说，尚不清楚病例激增是否一定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有关，但奥密克戎正迅速成为南非主要变异毒株。另一些专家说，现在还不能确定奥密克戎是否是南非病例激增的原因，但可能性很大。 按莱塞尔斯说法，南非住院人数不断增加，未来几周奥密克戎毒株的影响将会凸显。他说，接种疫苗、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仍然是防控变异毒株最有效的方式。南非11月9号首次从病例样本中发现新冠病毒变异株 B11529， 同月24号向世卫组织报告，世卫组织11月26号将这种毒株命名为奥密克戎。 法国卫生部门2号通报，法国本土发现首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政府新冠疫情顾问警告，虽然眼下法国新增病例大多感染的是德尔塔毒株，但奥密克戎毒株预计将在明年1月底前成为主流。 法国现阶段正经历第5波新冠疫情，按照政府的说法，这一波疫情比先前更猛烈、更持久，但是法国不会采取封城、宵禁或者限制出行等措施。为应对奥密克戎毒株构成的新威胁，法国正在收紧入境政策，同时推进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根据法国卫生部的要求，本月15号起65岁以上人群必须接种加强针才能继续持有健康通行证，明年1月15号起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扩大至18岁及以上人群。 日本国土交通省2号宣布撤回先前一项加强入境限制的措施，重新放开赴日国际航班机票预订。此前，日本国土交通省11月29号要求国内外航空公司暂停赴日国际航班机票的新预约，直到12月底。临近新年假期，暂停机票预订令一些想回国过新年的日本人不满，因而宣布三天后就遭叫停。 日本迄今确诊两例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新冠病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29号宣布，原则上停止外国人新入境，但日本人及其配偶和有日本在日本在留资格的外国人仍然可以返回日本。日本1号启动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打算月底前为104万医护人员接种加强针，明年开始为高龄和普通民众接种。日本防疫专家认为，接种加强针对应对奥密克戎毒株也非常的重要。 印度卫生部2号说，印度发现两例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是印度首次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据印度卫生部高级官员表示，两名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46岁和66岁，目前没有出现严重症状。卫生部门已追踪到这两名感染者的所有接触人员，并正在进行严密的监测。 古巴也正密切关注有关奥密克戎毒株的报告。古巴研发机构已经着手设计针对这种毒株的疫苗。古巴国有企业生物医药集团主席马丁内斯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并坚持防疫措施。古巴有超过921万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约占总人口的 82.4%。 为防止奥密克戎毒株输入，古巴将从12月4号起对来自南非、莱索托、博茨瓦纳等国家的旅客入境提高了限制要求。 再来关注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号表示，俄罗斯愿与美国恢复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对话渠道，一道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努力。据俄外交部网站消息，拉夫罗夫当天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拉夫罗夫在会晤开始前表示，美方一再表示愿意在不破坏诺曼底模式的情况下恢复与俄罗斯的单独对话渠道，俄方有兴趣共同努力解决乌克兰危机。 拉夫罗夫还表示，尽管俄美两国存在很大分歧，但两国对全球安全与稳定很重要，必须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两国领导人今年六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后，双方开始举行战略稳定对话，预计第三轮对话于2022年初举行。 诺曼底模式来源于2014年6月在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70周年国际纪念仪式。当时俄罗斯、德国、法国、乌克兰四国领导人在活动期间就乌克兰局势进行了一系列磋商。 英国媒体12月1号报道，世界银行董事会支持把被冻结的阿富汗重建信托基金中 2.8 亿美元转给两家联合国机构，用于帮助阿富汗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但放行资金尚需得到31个捐助方一致同意，其中最大捐助方是美国。世行发言人说，世行董事会已讨论此事，基金捐款方定于12月3号开会，美国政府尚未回应世行董事会这一意向。 一些阿富汗专家说，援助资金有助于阿重建，但如何规避美国制裁是大问题，包括如何在不使相关金融机构遭受美国制裁的情况下让资金进入阿富汗。阿中央银行在海外持有约100亿美元的资产，大部分存放于美国。塔利班8月15号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后，美国冻结了阿银行在美境内的资产，导致阿金融和银行支付系统承受重压。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研究所1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不满30岁的美国年轻人中，大多数担忧美国民主的未来，只有 7% 相信美国民主制度健康。调查显示，18岁到29岁，也就是有选举权利的美国年轻人中，55%认为美国的未来令人担忧，44%认为美国的未来有希望。这是与今年年初调查时刚好相反的。 美国近年来政治极化，社会分化越发严重，对年轻人的影响从这项调查上可见一斑。35%的美国年轻人认为，他们有生之年会看到美国发生第二次内战。民调显示，就所谓美国有独特优越性的美国例外论，美国年轻人看法同样分裂。只有不到1/3的年轻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国家。 美国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同样是令人担忧的。尽管只有 51% 的年轻人认为新冠疫情对个人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同样比例的年轻人说，他们有时会感到郁闷、压抑，甚至绝望。25%的人说，过去两周内有过自残的想法。 英国科学期刊《自然》一号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研究人员三年前在智利发现的一种恐龙是新种类，尾巴独特且攻击力强。报告第二作者、智利大学古生物学者瓦尔加斯说，这种恐龙的尾巴覆盖七对骨板，可充作武器，完全不同于其他恐龙。 据法新社报道，骨板排列在两侧，使恐龙尾巴看起来像大型蕨类植物。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报告第一作者古脊椎动物学家索托猜测，这种恐龙可能靠摇摆尾巴进行自我防卫。研究人员介绍，这种恐龙的化石形成于7200万年到7500万年前，可能属于一头成年恐龙。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国际滑冰联合会二号宣布，原定于12月9号到12号在日本大阪举行的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因为新的疫情形势发展造成的困难被取消。国际滑联在声明中表示，总决赛已经不可能在12月份举行，但国际滑联将考虑将比赛推迟到赛季末，并且尽快就此做出决定。 在多国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9号宣布原则上停止外国人新入境。日本体育厅支持总决赛在执行严格防疫措施的情况下继续举行，并希望政府为外国参赛选手开放特殊的入境窗口。但是日本政府高层坚决执行严格的入境政策，对外国新入境人员一视同仁。在这种情况下，比赛已经无法进行。 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是国际滑联花样滑冰大奖赛的六个分站赛之后的总决赛，由在六个分站赛中成绩最好的各单项前六名选手参加。中国选手只有韩聪、隋文静获得了比赛资格。这项比赛本来是北京冬奥会之前最重要的花样滑冰比赛，去年的总决赛原计划在北京举行，同样因为疫情原因被取消。 作为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的两项比赛，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和跳台滑雪洲际杯今天将在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拉开帷幕。昨天，中国北欧两项队跳台滑雪队抵达赛区，今天将参加官方训练。 据了解，报名参加本次北欧两项洲际杯的运动员有34人，分别来自中国、奥地利、捷克、乌克兰等13个国家。北欧两项包括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两个项目，选手先进行跳台滑雪比赛，再按照跳台滑雪的成绩决定越野滑雪的出发顺序和间隔时间，最终成绩以这名选手在越野滑雪中到达终点的时间确定，用时最少的运动员获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北欧两项队成立于2018年6月，他们于今年11月从河北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出发，正式出征2021到2022赛季的比赛。 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记者昨天探访了国家体育馆。国家体育馆作为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球的比赛场地，所有的无障碍设施都会继续保留，为公众服务。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它铺设的范围主要是从赛时的更衣室一直到比赛场地的边缘的区域，大大的方便残奥运动员。 正是因为站在了冬残奥运动员的角度上想问题，这才有了北京冬残奥会上国家体育馆作为北京冬残奥的冰球比赛场馆，首次把仿冰板从运动员更衣室一直铺设到运动员系。国家体育馆场馆运行团队场馆和基础设施经理王悦介绍，这种从冰球到轮椅冰球的冰转换，对于场馆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冬奥会的时候，冰面的厚度大概是3.5公分到4公分，在冬残奥会的时候，基本上要在4.5到5公分的一个厚度。从我们场馆的应该是建设者，包括运营的人员来讲，应该也是第一次体验。从冬奥会到冬残奥会，就是从冰球到残奥冰球的一个转换，应该是国内对于这种转换工作也是一个第一次。 作为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在原有的无障碍设施基础上还进行了整体提升，所有的客梯全部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在场馆内没有一处的门槛，残障人士可以从各个入口直达比赛场地和无障碍看台。王悦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过后，国家体育馆的无障碍设施改造都会全部保留，未来残疾人朋友坐在轮椅上看比赛也将会有置身赛场的感觉。 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张家口赛区通信设施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之中。目前所有通讯设备均按照北京冬奥组委的要求进行建设。一起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在张家口赛区山地新闻中心的中国联通通信技术机房，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通信技术机房到网络设备间的光缆上架融接工作。张家口山地新闻中心场馆通信副经理立新： 张家口山地新闻中心是张家口赛区五个非竞赛场馆之一，目前联通的那个通信技术机房已完成了各专业网络设备的安装调测，已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张家口山地新闻中心坐落于云顶场馆群，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赛时全球注册平面媒体非持权转播商的国际新闻采编总部，也是赛时雪上项目主办城市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 IOC 等官方信息发布的中心，届时将为1200到1500名报道雪上项目的注册记者提供各项服务设施和所需的24小时服务。立新： 为咱们这个赛时冬奥组委的信息发布以及世界各国媒体记者的新闻采编提供全方位无死角的通信网络服务保障，以便让全世界第一时间能够了解到赛场上的精彩赛事。 在冬奥会期间，赛区各大场馆的电视转播信号都将汇聚在张家口山地转播中心，通过中国联通提供的转播汇聚网络，将电视转播信号回传到北京奥运会国际广播中心，然后分发到世界各国，满足全球各地电视观众观看冬奥会的需求。 再来看其他体育消息，在2021到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昨天的争夺当中，年轻的广东女排3-1击败河北女排，迎来五连胜，小组排名继续紧跟卫冕冠军天津女排。在当日另外两场比赛当中，山东女排3-0轻取四川女排，浙江女排3-0战胜云南女排。 本轮过后，广东队五场全胜积14分，紧随同样的五连胜积15分的天津队，山东女排和浙江女排紧随其后，分列小组3-4位，河北队未尝一胜，排在小组的末席。 2021至2022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2号结束第9轮的比赛，四川女篮51分狂胜大庆女篮，新赛季豪取9连胜。天津加时赛92-96不敌武汉，与大庆女篮均遭遇开赛9连败。 在其他两场较量中，山西83-62力克陕西，江苏87-68大胜上海，山西与江苏战绩同为7-2。今天 WCBA 将迎来第10轮的较量。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一起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北京市100家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发布活动于昨天下午在北京市西城区红楼公共藏书楼举行。百家文化旅游体验基地既能彰显北京的深厚文化底蕴，赋能旅游发展，又能够满足游客和市民文旅消费的活跃需求。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这里就是我们的配音体验间，在正式开始配音之前，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进行专业的指导。 作为100家文化旅游体验基地的代表，四大时代非洲之旅影视制作体验基地在发布会上进行了直播连线，介绍基地专门为游客设计的体验线路。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是市文化和旅游局在2020年组织开展的一项创新性工作，经过前期调研、各区推荐、专家认证等环节，迄今推出6大主题的体验基地。延庆区文旅局冬奥专班工作人员苏阳告诉记者， 延庆区呢这次共有3家基地入选了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分别是北京宫埕乐道永宁古城非遗体验基地、大庄科红色革命老区体验基地、井庄镇传统民俗文化体验基地。在体验基地的打造过程中，我们融入了冰雪元素，集结区域内冰雪资源，营造冰雪消费的新场景。 参与文化旅游体验基地评选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高叔表示，北京的100家基地凸显了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我觉得这一次的评选过程中还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惊喜的，因为看见大家设计，无论是从进入了基地之后的这个文化体验流程，或者说是文化体验内容，大家都做了非常大的工作。 据了解，今年三季度北京市接待旅游人次为1.98亿，同比增长74.2%。 在20世纪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华天友是一位做出杰出贡献的雕塑家和美术教育家。2021年是华天友诞辰120周年，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勿失勿忘雕塑家华天友诞辰120周年”纪念展近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由于疫情防控需要，目前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暂停向校外观众开放，而视频直播成了线上传播艺术的渠道。 此次展览从华天友在法国创作的《初遇》《沉思》《轰炸》《母爱》等代表作，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创作的《工农努力生产建设新中国》《五四运动》等大型浮雕的展示。据了解，接下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还将举办更多直播活动，打破地理隔阂，让观众近距离欣赏展览。 《鬼吹灯》系列小说作者天下霸唱的4卷本长篇小说新作《大耍儿》日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这部小说耗时5年完成，展开上世纪80年代天津人原汁原味的社会生活画卷，被茅盾文学奖得主金宇澄评价为一部亦庄亦谐且俗且雅的当代话本体长篇小说。 大耍儿中，一群17、18岁的少年度过了热血的青春岁月。小说讲述了主角少年墨斗因不甘被人欺负，与性格各异的兄弟们携手共进，凭借实力逐步在大时代拼出立足之地，最后蜕变为一代风云人物的故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上世纪末天津卫的社会生活画卷。 明天，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加工重排的传统剧目《赵云娘》将在海河剧院上演。赵云娘又名贫女泪，可怜的云娘，是评剧流传久远的一出保留剧目。剧中讲述了民国时期渔民赵大高之女赵云娘的悲剧人生。这部评剧自2018年3月问世，颇受观众欢迎。 此次重演，白派剧团在艺术处理上再度加工提高，由国家一级编剧赵德明改编，赵德明、李建民联手导演。天津市首届舞台新星评剧爱派传人冯荣玲饰演赵云娘，以俏丽多姿的爱派声腔表现了渔家少女的单纯朴实。 第四届“一带一路”民族传统舞蹈展演于11月30号起在央视频、B 站、微博等平台上线。此次展演由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最终选出中国、尼泊尔、马来西亚、柬埔寨、罗马尼亚等5个国家的18个节目。 18个节目体现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文化多样性和审美多样性，其中包括中国的复健类舞蹈青海波、剑鼓舞、反弹琵琶，还有充满民俗传统和传统改编类的舞蹈，比如藏族的弦子舞、彝族的铜鼓舞、苗族的南蒙芦笙舞等。据了解，本届展演将在线上持续展播至12月7号。 由高可执导并编剧的跨年喜剧电影《礼貌换太子》发布了全新预告，由马丽、常远、艾伦领衔主演。影片名字使用了历史典故《狸猫换太子》的谐音，剧中人礼貌是一名小捕快。影片中，小捕快礼貌与太子长相雷同，两人互换人生，引发意外重重。 悬疑刑侦剧《也平凡》将于12月6号起在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这部剧由高群书监制，韩博文执导，郑恺、张国立、林峰、种丹妮领衔主演。剧中由郑恺饰演的刑警纪凡在查证一起连环杀人案时，牵扯出一桩27年前的旧案。随着调查的深入，他慢慢揭开隐藏在案件背后的秘密，与张国立饰演的父亲纪延山、林峰饰演的哥哥纪平的关系也将迎来巨大的挑战。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